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我哋最有份量嘅笋哥坐翻去做录音。 系咯，喂，近排俾人收购我哋。 系啊，开一条 free 先。今日我哋谈一集战况。话说咧，就有一班团队就想揾我哋做一个 apps， 咁我哋就未应承、未表态啦。当然就因为我都系想讲一讲我哋嗱，我自己系咁谂啫，笋哥，我唔知道你系咪啊？我哋雖然鳩噏二四六咁耐，但我哋都有一個赤子嘅偉大心態。第一，提供一個免費娛樂俾大家，唔希望大家使錢。所有嘅小説永遠冇收過人錢。第二樣嘢，希望個個禮拜都有得娛樂大家，即係玩啫嘛，咁認真做咩啊？即係你中意聽，你咪俾面咯；唔中意聽，你屌鳩我哋都係俾面㗎。你起碼有氣屌鳩我哋啊！呢、这個平台如果需要涉及金錢的話，就影響到我哋有好多嘅構思，或者影響到我哋發聲嘅時候，唔能夠痛快地去屌爆人菊花，屌你！啱啱睇爆菊花，屌！我自己嘅睇法係咁，我唔知筍哥係咪啊？ 我啊冇乜嘢嘅，即係如果冇啊！我哋其實都係保持住低調，即係你諗下，其實我哋喺出邊都係一個擁有擁有正當職業嚇、即係呢、這個都係暗地裏講下無聊嘢咁樣，即係最好就唔好知道我係邊個啦，係咪？ 屌，其實好多人都知啦，屌你！ 唔係我就我諗我知道我嘅人係少好多嘅。 哦，咁我應該知道我嘅人多好多，但係啲人有一樣嘢嗱，好多謝大家聽眾保護啊！我咁耐嚇冇將我張相 post 出嚟但我冇影過相咁耐。我怕被人拍而已 哦，那就算了吧，咁樣就第日呢啲嘢，第日有機會再講啦，同大家。 OK， 我哋講一集戰況先啦。 戰況啊，其實點解突然間有戰況呢個睇法呢？呢個係總結咗我哋前幾集咧一啲睇法嘅。首先咧，我分析一下個戰況先。 啊。 嗱，你係一個20歲出頭嘅年青人，準備要出嚟打工。 啊。 咁然後咧，你對呢個世界咧，首先要有一個基本分析先啦。 啊。 你有冇條件去外國做嘢咧？冇啦， 買屎忽窿就得， 唔係 買器官咯， 黐撚線嘅，你買屎忽窿，你唔使搭買張機票飛過去。 咁啊係，買器官啦， 你買上去嘅，你買屎忽窿啊，你都要揾個 agent 同你買先啦，你啲英文都唔撚識講，你邊撚個同你買屎忽窿 ？Big sell 咁樣得唔得 ？Big sell， 喺度擺擺機場， 你喺街度轉咗頭俾差佬打到你 black jack， 唔係差佬逼你翻屌撚到 black jack 咁，哇！啲正嘢喎，狂屌佢撚到位。 同埋大部分咧，即係所有西方國家咧買器官都係犯法嘅。 咁啊係。 嚇，所以咧你要物色。買家亦都唔容易，你擺上淘寶拍賣，轉個頭唔見咗啦。 啊，咁啊係啊， 係好難嘅。即係咧，你唔好諗住呢個年代想做非法嘢容易。上集咪講過飛仔都冇得撈啦，賣器官乜我撚鳩嘅真係。即係你要諗真啲，而家咧首先呢個世界咧裏邊咧有99%嘅地方咧，你都工作唔到啊，除咗香港同大陸。OK， 縮窄範圍先，思考太廣闊咧，漫無邊際，其實最尾係冇結果嘅。 啱。 第二點咧就係、是、好啦，咁咧投身咩職業咧嚇？咁頭先有研究過啦，即係建造業唔得啦。 建造業，屌你老味！而家建造業，我話俾大家聽，而家個電視咧，你睇得多咧壞腦噶。第一，我係阿咩星啊？以前天文台台長叫咩名啊？我係一個理性主義者。香港有咁多垃圾嗱，如果大家咧喺下一秒鐘裏邊令到香港唔產生垃圾，當然好。屌你老母！我請你翻嚟係諗計噶，唔係請你翻嚟，我俾啲計你去諗噶嘛！屌佢老母，係呢啲正嘅呢啲節目仲唔撚睇壞人？第二樣嘢，林鄭月娥，我哋喺呢個普選上邊係一人一票直直你老母咩？直你條直腸啊！真係直啦！屌你老味閪！而家啲電視仲唔係睇壞人？屌 都唔緊要，即係咧，我哋嗱，我哋想象咧，我哋嗰啲聽眾咧都唔會係醫生啊、律師咁樣啦。即係如果你係專業人士，你搞掂咗。 啊！ 即係你亦都喺呢一集裏邊，喺呢一分鐘開始，你已經可以熄機。即係我而家係呢個題目咧，專門俾咧一般年青人喺一間普通嘅二流中學畢業，然後上唔到大學。跟住咧，得一隻手，一對手，一條撚，或者一個閪窿，行出街，你可以做啲咩咧？即係我哋而家諗嗱，你盤棋就係咁樣捉啦。單車冇炮， 我唔識捉象棋，唔知啊。係啊，我唔識捉象棋㗎。 即係單，即係你而家手頭上嘅資源好少。係。咁如果咧，我哋真係要衝出呢個社會做嘅時候咧，頭先上一集講過啦，而家香港其實搞嚟搞去就剩翻服務業。因為工業式微， 商業都揦嘢嘅喎，因為零售業嘅時候被淘寶取代嘛。 係啊。 然後 以前有洋行，而家都冇啦。 鋪租嘅租金過高嚇，貴冇所謂啊，你賣唔賣到先？因為你其實咧，你鋪租貴同零售業興旺咧，兩樣嘢係可以互補長短噶嘛。 係係係。 你零售業好嘅時候，鋪租你咪有幾貴得幾貴咯，我食你得起。你諗下 IT 呢兩樣件衫掹你幾百個 percent 嘅，你 咩所？ 你有撚所謂啊？冇所謂咁咪俾佢咯。 啱啱啱。 唔得嘛。 啊。 咁即係零售業唔得啦。這個你諗住自己做啲生意仔，冇生意仔嘅而家。 啊，你講得啱啊，真係冇生意仔。 只有連鎖店。 係。 咁咧，大家有冇錢諗住去吉野家度俾幾百萬投翻個牌做 啊？幾百萬嘅咩？ 至少啦。 哇！ 你整個廚房冇一百萬走唔甩。 哇！咁啊係。 你鋪租上中下三期都已經冇咗咩啦？ 成千粒咯，真係。 唔係咁啊，冇成幾百粒咯，即係定。 大幾百喎，係。 係梗係大幾百啦。 大幾百粒我使撚做啊！屌你，我有大幾百粒屋企勾荔枝啊！屌你。 係屌，咁樣你個荔枝勾得多會咩噶嘛？ 屌你啦！我有幾大幾百粒，我仲唔喺屋企食過世？ 幾百蚊粒真係食唔到過世，兄弟。 嗱，如果你四十歲揸住， 屌我突然間講嘅嗰係廿歲嘅後生仔啊嘛， 揸住幾百粒食到， 你真係 九百粒食到。 即係同埋你廿零歲有九百幾粒，我梗係玩啦。 咁啊， 你即係去屌靚女啦，仲同我喺呢一分鐘，如果你有幾百粒，食雞唔耐。咁樣啦，好啦，咁然後咧，做唔到生意仔，打工咧，打工咧，你留意一樣嘢，大家留意。二十年前咧，仲有一個整 lift 嘅師傅，即係九護士啦。嚇，佢係揾八千蚊人工嘅。 九千蚊。九千八蚊啊。 係啊。而家你繼續去做一個整 lift 師傅咧， 九千八蚊 都係九千八，即係二十年裏邊咧，你嘅人工咧冇升幅，但係咧個叉燒飯嘅升幅係幾多咧？ 哇！以前食十零蚊碗嘅啫嘛，我記得喺火炭食試過係十蚊或者九個幾。 今日最平都三十蚊，三十蚊好平啦，肯定係冇嘢飲，肯定係冇嘢飲。三十五蚊係基礎工廠飯啫喎，講緊。如果你係普通去到商場食嘅話，就四十零蚊。剛才我們吃個撚雕飯都六十元， 屌你咯！我們剛才去吃，我和筍哥吃，我吃了一個鐵板炒麵，筍哥就吃了一個 咖喱牛脷飯， 喝了兩杯凍咖啡， 120元， 屌你老尾咪啦！ 即係嗱，咁樣大家你留意啦，即係你好啦，你咁咩計啦？九千八蚊究竟可以買到幾多牛脷飯咧？你有數得計啦，你係至少要食三個啦，係咪？ 啊，計埋搭車咧？ 係咯，咁啊，所以計三個咯。其實你係只係食兩個飯嘅啫嘛。 兩個飯 啫，係啊。咁六三十八，十個飯就千八蚊，你唔係即係十日就千八蚊，你一個月食飯都五千四蚊咯。 咪係咯。 咁你得九千蚊，咁你唔使住啊？ 黐阿爸阿媽咯。 即係我頭先講嗰一條低能數嚟啫，係咪？好啦，咁然後咧，大家又再諗。咁好啦，剩翻服務業。服務業係咩嚟嘅咧？即係你學啲嘢，然後咧就為人提供服務。譬如話 學識吹簫， 係啦，做雞啦。 而家冇雞做啊！ 但係咧即係你真係要你要揾啲即係做啲即係揾啲嘢，然後賣俾人哋，即係提供個服務。譬如話擦鞋啦。雕陶章啦， 屌你陶章，你而家想人死可能雕陶章啦。 呢啲就係服務業。OK， 但係服務業咧個特點係咩咧？做唔大。 啊，呢個真。 同埋咧，餐飲餐食， 餐餐清。 好啦，咁你有服務業，你需唔需要有個鋪頭接生意嘅？請問。 要啦。 係啦，咁如果你有個門面嘅，嗰個又要唔要錢嘅咧？ 要啦。 你最尾交租都搞唔掂，我話你聽。 啱。 嚇，咁一係咧就係你嗰個好啦，即係如果你話喂唔係喎，我搞得掂喎，點解咧？因為你係天才。即係喺呢個年代咧，可以打破呢個困局咧，我相信你一定係天才。 啱。 喺下一秒你可以熄機。 邊有天才啊？你世界。 有嘅。 咩天才？零售業有閪天才啊！ 零售業唔係㗎，你譬如好似阿叻嗰時候都講過一個故仔㗎，佢賣雨褸，咁咪去到 佢講啫嘛，呢個故仔嚟㗎嘛，你信佢曲直聽佢講就分值啦，呢個撚樣。 咁如果有人真係做到，咁嗰啲係天才咯，係咪？李嘉誠咪天才咯，李嘉誠賣層樓俾你 177尺，屌你老味，今日賣緊劏房俾，我想同大家講，香港乜撚都有，係冇武裝組織。如果大家有興趣加入武裝組織嘅話，我哋可以成立一個遊擊隊噶。第一件事，佢直頭人渣啦，賣間屋俾你177尺。 唔係，所以咁講，即係咧嗱，如果大家冇錢，年紀輕，仲要冇天分嘅話咧，喺群敵環，其實大部分人咧都係中財。 普通人咯，即系唔会话叻到吻边咁样，但系又唔会蠢到只猪咁样噶嘛。一般人就 系 一般人咁样 level 咯。 一般人嘅中才。 哎呀，咁点搞咧？咁嘅环境嗱，第二个问题咧，好啦，头先讲咗冇，即系百业萧萧条，其实百业萧条系真实嚟嘅。通脹超高，仲有咩咧？好啦，當你揾份公司打工嘅時候咧，你仲不幸，我哋嘅聽眾如果係男性嘅話咧，你仲要面對咧女性嘅中層，中層管理層，咁然後咧，即係講到尾，你其實咧，你成個生活就係一個低下層，係啦。咁我其實諗唔到啊，點解開集去講咧？就係諗住大家喺度討， 係啊，冇解決方法。 討論嘅時候咧，你問我，就算係我自己今日走翻去打工嘅時候咧，我肯定相信100%，我要面對嗰啲咧係啲女啦。 啱啊。 亦都係會收一個好低嘅人工啦。你而家其實大家打開報紙是但揾份工啦，即係都係萬零蚊嘅啫。 啱啊！ 萬零蚊真係唔夠你食牛。 我話俾你聽，嗰日咧，我啊想即係電視咧做一個節目，咁咧就係嗰啲紀錄片嚟嘅。電視唔係國際電影節睇嘅，咁咧就係訪問一個香港嘅嗰啲叫做咩咖啡拉花師。 哦。 原來佢係一個女仔嚟嘅，攞咗東南亞的冠軍，就是這班咖啡佬呢，那班咖啡閪佬呢，就是外國飛過來。原來呢，他一路做一路要讀書，咁咧仲要讀喺意大利文，因為屌你嗰啲拉閪拉嗰啲撚屌花嗰啲閪佬係意大利閪佬嚟噶嘛，咁你要識幾句意大利文，又要去外國嗰度咧買機票去自己去啲學校翻學，我仲以為做嗰啲拉花師有十零萬一個月，你知唔知有幾多錢？佢一講出嚟，我真係想攞個玻璃樽飛鳩落個熒光幕度。哇！我真係好有成功感，我今個月啊已經去突破10,000蚊，我嘅人工有10,000幾。好撚嘢啊！屌你老味，你喺外國讀書，要話識意大利文，香港頂級拉花師10,000幾， 咁咪 頂級嗰啲咧？ 咁咪代表住咩咧？其實呢個人有家底咯。 冇啊，影佢屋企住嗰啲劏房嘅咋？ 住劏房點有意大利讀書啊，大佬？ 咪周圍借咯，咪啲朋友。 哦，系咪啊？ 系啊， 咁即系代表佢个人有实力。 即系问啲朋友，可唔可以度少少啊？ 就系因为佢个朋友可以支持到佢，佢系咪女嚟噶？ 系啊，女嚟噶。 咁梗系有啲仔啫，有啲狗公 咁啊系嘅，屌你老味！ 咁样即系咧，即系大家都有啲计嘅，但系 咧。大佬呢啲真系皮领嘢，我唔捻做啦！屌你，我宁愿去看更楼下看更12,000几，我宁愿做看更，我唔做拉花啦。 同埋洗碗咯。 不过辛苦嘅洗碗就。 辛苦。洗碗機咯， 隻手成日濕水嘛。 而家講緊有兩個大學生，女仔嚟嘅兩個。 做嗰啲幫人洗碗嗰啲 啊 嘛。係 啊，開嗰啲洗碗公司 嚇。但係你投資貴啊嘛，啲價差。 我唔知，冇概念。 幾成過千粒啊！ 過千粒啊！洗碗機要。 你唔係一部嘛，大佬？仲有香港洗碗最大問題係咩咧？啲碗有油噶嘛。 污水處理。 污水處理貴啊嘛，你套系統貴啊係，你唔能夠就咁屌你倒落街喉嗰度啊嘛，撲街。捉你啦！聽日上嚟滿撚曬鋪，唔係你，屌你老咩個沙井係撚曬鋪，啲鋪頻撚曬出嚟，屌你！你話唔係你，屌冇得唔認啊！呢啲等於當年嗰個叫乜鬼葵涌豬油廠，我嗰陣時去葵盛做嘢定葵涌啊，有啲工廠但係炸豬油噶嘛，睇撚住個衞生幫捉個老闆，唔係你，成個沙井啲豬油鋪撚曬上嚟，得你一間豬油廠，你話唔係你，焗撚住認啦，屌你！你仲要食幾撚張幾廿張告票，仲要搞撚翻條渠添啊！屌，冇得唔認啊！你排污好貴噶香港。 唔係，所以咧就係冇啦。但係你諗下啲工業都唔到我哋教啦，係咪先？ 佢揸住大幾百組㗎。 所以香港而家係即係學你話齋，冇咗工業之後咧，嗰啲普通嘅中才年青人其實冇位發展自己。係咯，即係你諗下，其實好似深圳咁樣啦。早幾年有按摩業。 啊！而家冇曬啦！ 哇！你諗下按摩業咧，吸納咗大量嘅低技術人口， 啱， 提供服務，佢同時係工業，同時係服務業， 係啊！ 哇！真係幾偉大啊！ 佢仲有一樣嘢堅喎，自從大陸嘅按摩業盛行之後，帶旺咗幾個行業。第一，製造業，按摩台嘅製造業。你而家上淘寶睇啊，啲按摩台以前係訂做嘅，而家係一條龍式生產嘅。 即係按摩床啦， 按摩床啦， 按摩床。 第二樣嘢係咩咧？按摩上面的器具，第一香薰，第二那些按摩用帮你收夹的收夹刀，还有那些 纸巾都买多几卷，是吧？ 仲有生產咗好多咩熱石按摩嘅熱石咧。跟住然後仲要喂去按摩啊，通常都有浸腳噶嘛。浸腳嘅時候成日話嗰啲揚州師傅同你批腳皮咧。你試過未啊？你應該未試過啦。 香港我試過。 好撚神奇喎！批腳呢樣嘢真係。 我話俾你聽，我喺香港邊度試過咧？當年喺嗰個快樂桑拿，快樂以前咧係一棟噶。我喺八十年代出世嘅細路仔一定知道咩叫快樂桑拿，喺深水埗長沙灣附近嘅，成棟嘅個招牌好撚大，個寫住快樂嘅。去到咧就有啲人咧，嗰啲師傅係咩剪指甲或者剪腳甲咧，就唔用指甲鉗嘅，用指甲刀嘅。 係指甲刀啊！ 幫你批到只腳甲好圓，邊收埋條邊嘅，唔會介手嘅。同埋呢啲死皮啊、倒刺啊，幫你批走曬嘅。咁咧當時咧嗰啲師傅咧，而家一個都冇啦，香港真係。你而家識揾個真係攞刀收甲，我唔敢去收香港。 我因為咧，我咧只腳你睇到見唔到有啲好大啲疹啊。 係啊。 其實腳咧，因為成日做嘢好多雞眼喺度。呢、這個呢以前咧久唔久咧就翻大陸一次，哇！然後咧其實求其揾個嘅咋，都冇話記定邊個師傅嘅。咁啊講親個個都話揚州師傅，唉是撚蛋啊！即係逢係涼雨都係鬥士噶啦，係咪嚇？即係呢個你見到佢咧拎住一把刀喺你腳嗰度， 一套嘅佢 係啊，攤開好似手術刀咁樣 啊 嘛， 十幾把嘅。 屌，跟住然後，哇！你覺得咧？你估唔到可以批到咁多嘢出嚟， 系啊，好撚多皮批出嚟噶， 好撚犀利嘅，即係哇！你嗰時候覺得，你諗下，仲有批腳啦、撩耳屎啦，喂，撩耳屎係個 service 嚟㗎，有啲女幫你坐耳，其實好撚驚，我從來都唔做嘅。我啲 仲有一樣嘢，但係唔知點解佢撩到咁多嘢出嚟。 係啊， 我平時隻耳仔已經好乾淨，都撩到好撚。 佢好正㗎，佢揾張特登揾張白色嘅， 係 啊，咁你真係會覺得佢可能要滲翻啲耳屎落去你。 佢真係撩到好撚多嘢出嚟啊！ 即係你好滿足噶嘛？你見到咁撚多屎喺度嘅時候，跟住然後仲有咩咧？仲有按腳咧，按腳又有好多嗰啲咩姜粉啊！ 即係佢帶旺咗好多個行業㗎。 即係好撚犀利，其實佢後面仲需要有個製造業去 support 啦。咁然後裏邊仲要開啲咁嘅大型場所啦，後邊仲有大量嘅色情行業啦，色情行業就推動大量嘅避孕套啦。哇，大佬，即係後邊嗰嚿嘢。 一行。興起啊！你大旺好多行，一行沒落啊！屌你老味，幾多邊際行業執笠啊！ 所以咪恐怖咯！你睇下廣州， 我講一樣嘢俾你聽啊，筍哥。以前我唔知而家啲人剪頭髮點剪啊，因為我光頭好耐啦。喺七八十年代，香港剪頭髮業係好興旺噶，周街都見到 salon 嘅。點解咧？因為啲女咧要去夜總會開工之前都執一執個頭，可以洗一洗頭，梳一梳髮嘅。而家你聽唔到人講梳髮噶。你冇聽過人講摔髮㗎？係 啊，冇啊！ 去飲都唔會摔啦，而家啱唔啱先？屌你球輪騎位，只有搭一搭就翻，又去飲㗎啦！以前話，我摔一摔個髮先，晏晝啊，咁之後晏晝嚟啦，咁樣樣。 即係唔好講呢個，係我以前，你知道我做攝影㗎啦，即係觀眾都知啦。即係我以前影相嘅時候咧，譬如話有時影開，即係冇啊，無論大小啊，即係有啲人都話我摔個髮先過嚟影張相。 啱啊，而家冇㗎。 好 common 嘅。 而家貴啊嘛，因為嗱，你諗下啦。以前我揾到，或者我夜總會真係揾到，我摔個髮一百幾十，我照俾你。而家你俾叫我一百幾十，我一日都揾唔到，我點俾你啊？ 我以前識有個好撲街嘅 designer 咧，設計師嚟嘅，講緊咧去見客之前咧，就的士去剪頭髮先嘅。即係你知啦，做設計師成日匿喺屋企嘅時候狂做啊，成只狗咁樣啊嘛。跟住然後咧就去咪走去。咪一落街自駕的士剪咗頭髮先，整乾淨咗先去見客。自己頭都唔撚洗噶。 但 係 而家唔得啦。 係，如果唔係都結少少地氣喺度洗咯。 因為而家你揾唔到嗰嚿錢啊！你諗下以前我打埋落成本度，我 mark 高少少啫嘛，百零蚊我俾得係。而家又係百零蚊，我揾一日啊，大哥。係 啊。 啱唔啱先？ 咁點算咧？即係咧？ 我覺得而家年青人講真，你話叫我哋提供出路，有我自己行咗啦。 哦，咁又唔係咁講嘅，因為譬如話佢條出路同我條出路唔同嘛。我嘅出路，我希望每個月揾40,000。佢嘅出路只係15,000。 15,000，你有咩出路提供啊？ 咁啊，大家可以傾下啦。 我覺得香港地越嚟越 窄。所以咧，我其實咧想提出另外一個觀點嘅。 咩啊？ 其實係咪需要重新洗牌咧？呢個世界。 我啊覺得係啊，香港有兩次暴動就得㗎啦。 兩次暴動係咪真係搞得掂啊？ 屌你死！ 我真係好懷疑啊！ 你死你香嗱，首先佔領中環，炸一次地鐵， 嗱， 中人冧兩鑊。 其實我同你觀點真係一樣，好少有大家一樣。我真係覺得咧， 即係唔好講多。我覺得佔領中環咧呢味嘢咧，係有機會咧對我哋年青人嚟講， 一次洗牌啊嘛。 其實係一個洗牌嚟嘅。 啱啊！嗱，只要有條撚樣揸住粒小型核彈去中環拉著佢，聽日咧我諗好多工作有工做噶啦，我哋。 即係咧，你而家咧個情況啫，而家係死局嚟噶。即係講真，我哋頭先即係講真，我即係你啊喺呢個世界打滾咗咁耐啦，我亦都撈咗咁多年。我想我跟很多朋友傾過偈，冇人看到出路嘅， 冇噶。 即係你想想即係唔係我筍哥一個人？我筍哥圍埋嘅朋友很多都是商界的精英。 我跟你講啊，筍哥，唔係話香港看不到出路啊，澳門啊都越嚟越看不到。我阿媽成日講嗱，我澳門仔嚟嘅，我阿媽同我細佬都係澳門身份，淨係我一個人冇。咁點解咧？我永遠都唔會申請噶啦，因為澳門派錢啊，派咗十年嘅啫。近十年才派，九年幾都不是十年，九年多一點。為什麼他派錢？就是因為有些黑金他拿不走。亦都當年葡萄牙鬼為什麼沒有派呢？我有，我拿回葡萄牙，屌你派給你，你都餓了，就是現在拿不走。澳門政府，澳門只有幾十萬人口，100萬人都不夠，好像是不是？ 是。 100萬人都不夠，那他即是既定的澳門人，那他就派了給你，福利他又不可以煲打煲，不好像香港那麼搞醫管局。澳門啊，做手術你敢唔敢俾佢做啊？嗱，阿光頭狗啊，你而家咧就需要做一個脊椎移位手術，得你做完咪安兩個碌兩腳度啦，你唔使做噶啦，你基本上切一隻腳安兩個太驚嘅碌落得噶啦。 但係講話係要搞到直腸光嘅手術。 你見澳門啊，做玩賽車啊，年年咧重傷入去住 ICU 嗰啲咧，都係打橫出翻嚟啊！屌你老味，感覺奇翻國家噶。我話俾你聽，澳門咧唔能夠俾幾樣嘢嘅，一個醫療。因為澳門的醫療小啊，同埋澳門行葡文制啊，佢唔係行英文制，佢唔係英聯邦國家。佢以前一輩，而家一輩接軌嘅醫生，全部都係葡萄牙清翻嚟啊！你根本同社同國際接唔到軌嘅，所以佢俾唔到一個好好嘅醫療你。第二樣嘢，佢嘅福利，你話攞綜援之類此類嗰啲，佢亦都唔需要，因為人口少啊，好似香港咁樣，佢真係有啲人係冇身份證。咁佢咧就可以派一啲真係派皮領嘢啊兩皮嘢咁俾你，但係點解我唔去攞咧？就係因為澳門啊開始賭業唔盛行嘅時候，嗱澳門嘅賭業係咩嚟嘅咧？澳門係一個國際洗黑錢嘅中心嚟嘅，內地洗黑錢大部分嘅黑錢係澳門洗光佢嘅，但係而家開始咧就係有好多人富起上嚟嘅時候咧，喂大家等一等啊！因為咧有好多人開始富起上嚟嘅時候咧，佢哋大陸已經唔需要養活一班有特權或者係有呢、這個即係特別財富嘅人，咁佢哋開始控制黑錢，即係嗱等於一樣嘢啫嘛。阿筍哥，喂，拍行當啦，而家國家需要你，喂去起一起條鐵路啦。你戇撚鳩嘅，我300蚊個月起鐵路，起你老母咯，勾荔枝啦，起你自己起啦。嗱，阿筍唔係咁嘅，嗱起鐵路嘅時候，你有啲咩油水，咪同屋企人傾一傾，落下袋。哦，咁唔同，係大型基建嚇，搞基建，佢就係咁，啲幹部先肯做嘢啊嘛。如果唔係，你叫我起核電廠，我600蚊個月起你老母啊！核電廠，大家燒炭啦，翻屋企，我都燒緊炭啊！屌你，冇得貪污，你食飯食屎啦！你聽日，屌你！ 咪屌你啲口水！ 對唔住，你咪會造就個咁嘅社會。大陸點解係要有一班咁嘅人？要有真係要有特權，真係要使到黑錢，就係因為大陸開始有發達嘅時候，佢真係需要一班人去起一啲咁嘅嘢。 所以發展真係好撚快。 啱。所以佢咪發展快咯？你冇貪污，得鳩閒同你做咩？幾百蚊個月，我睬你戇鳩啦，啱唔啱啊？咁所以澳門係一個大陸洗黑錢最多嘅地方嘅。澳門而家開始點解冇出路咧？嗱，基建開始差唔多啦，個社會開始接軌嘅時候，佢打壓呢班人，黑錢唔俾你使，黑錢唔俾你使，澳門嘅賭業嗰啲錢喺邊度嚟啊？你澳門幾廿萬人口點賭啊？喂，大佬，年年都係過千億、過萬億咁賭落去，你？唔通香港人過去賭啊？而家香港都冇，啲人都冇錢過去賭啦。開始，你靠澳門人賭唔起，你靠外國啲資金過嚟，屌你！我留去埃斯維加斯，唔留去你嗰度啦。咁嘅時候，澳門都開始唔掂嘅時候，所以我唔會攞澳門嘅福利。你有機會去攞佢錢，即係有機會要納税啦嚇。佢叫你報，佢唔使你納。阿狗啊，你喺香港咪有份工嘅？喂，你咪有啲公積金嘅？你報咗先啦，唔使你納嘅。你敢唔敢報啊？我唔敢報啊！屌！ 嗱，澳門都開始冇出路，澳門嘅女人開始，你以前咧去玩女人咧，澳門嘅夜總會真係好多人去嘅，而家開始越嚟越少人去。 咁你好明顯啦，你而家係因為你成即係其實好明顯咧，睇到個發展咧係去到一個頂，即係有風味嘅。 啱啊！ 原因係好簡單，如果你發展未到風味咧，係唔敢掃黃嘅。 啱啊！ 香港會掃黃， 啱啊！ 因為香港已經過度發展， 啱啊！ 唔需要你班人喺度啦， 啱啊！ 亦都帶唔動唔到幾多經濟， 啱啊！ 亦都冇幾多人嚟嫖， 啱啊！ 係嘛？剩翻落嚟嘅就係搞到個社會污糟邋遢 啊， 好多麻撚煩啊，污糟邋遢嘅嘢出現， 啱啊！ 屌！但係而家發展未到風位嘅時候，喂，快撚啲嚟啊！ 大陸係咁咯。 是啊，咪就大陸而家反黃啦。 啱啊，證明佢發展去到風位啦嘛。 其實而家都去到風位，好咁樣咧。但係呢啲所謂大分，即係大嘅大環境分析咧，搞唔掂啊！即係搞唔掂嘅意思係，即係到頭先，如果用我哋整個 setting 咧，我哋嘅年青人啱啱出嚟嘅時候咧，好難搞。 嗱，我自己睇法啦，你冇一門，你有專業都冇玩唔到石。 咪就係咁咯，嗱，唔係，所以咧，我建議咧，大家聽我哋。牛醫生與狗護士咧， 做咩啊？ 就要留意，俾咗兩個牽涉你。 咩啊？ 就係做醫生同埋做護士。 喂，而家做醫生揾唔到食啦。 喂，屌你少做啲幾皮嘢啩？咩叫揾唔到食先？ 嗱， 有冇醫生失業噶？我想問，即系坐喺屋企戇鳩鳩喺度等人。 我識嘅冇。 系咯。 啊。 咁即系就業率100%啦，係咪？ 未必咁講。 90%咧，好唔好啊？ 可以咁講。 多過攝影師啦。 多過攝影師。 咁樣然後。咁啊，做護士又都幾好啦。 而家開始有失業情況啦。 係嘛？多唔多？ 因為而家護士咧，佢有幾間學院 train 咧。嗱，我所講而家做政府工又唔同以前。而家做政府工，以前做護士係邋遢嘢嚟噶嘛，真係好少人做嘅。你真係有個蝦先做到啊！而家唔係，因為有幾皮嘢人工嘛，一畢業就有幾皮嘢，所以咧，因為份人工吸引好多茂利都嚟做嘅。咁啲人咧就選擇性做你咯，邋遢嘢唔做啊，啲乸仔嘢唔做咁啊。對個病人權益唔好啦，第一。第二樣嘢係咩？你根本冇個心去做嘅，服務人係好撚慘嘅，即係尤其照顧人係好撚陰公嘅。 梗係啦。 所以咧，我話你話做護士做醫生，而家護士開始有失業嘅情況，因為個學院 train 得太多啊 ，OU 又 train 啦，呢個 Poly 又 train 啦，廣大又 train 啦，有啲嘅廣華醫院又 train 啦。 咁我諗而家可能真係最需要係咩咧？最需要是軍隊 喂，最需要是吹簫員。屌你，嗱，我話俾大家聽啊，你想做咩咧？你咧就喺地鐵嗰度掛住個牌，我老石屎20蚊。嗱，你吹簫好撚快嘅啫，屌你老味，瘋狂咁啊，攣鳩佢個袋咯，屌你！哇，你唔硬嘅嗱，你15分鐘剪頭髮啊嘛，我哋就8分鐘吹簫，屌你老味，開間8分鐘吹簫專門店，你8分鐘射唔射到嘢你自己嘅事啊，屌你老味，總之我係提供個口俾你，插足8分鐘搞撚掂，你搞唔搞掂你自己。咁咧就收50蚊，咁啊搞捻掂咯，系嘛？我哋有8分鐘取消專門店，咁啊應該掂啦。 唔係，係即係咧，你睇嗰啲日本嘅鹹片咧，都係有間房仔咁樣，咁入邊有個窿，你懟條撚入去啊！ 你唔知個男定女嚟啊？唔係，一狗係狗嚟吹啦，屌咧！ 喂，屌擔撚咗佢， 佢摸係喎，喂，一係揾只老啲嘅狗冇牙嗰啲，屌你！ 唉，咁啊， 因為而家你個社會冇乜出路嘅，即係你話有。我都諗咗啦，屌你有我自己都行咗啦。而家喺呢個地價高企，物質呢個基本食品啊，或者基本生活費高企嘅年代，社會轉型，我哋係喺一個洪流裏邊一個好大嘅衝擊嚟噶。我哋而家已經唔可以面對嘅係香港，我哋而家年青人要有出路係咩咧？面對嘅係中國。你唔可以話啊，我喺香港點揾食？你係要喺中國大陸點揾食？你而家唔係話阿爸阿媽，我翻工去銅鑼灣，你可能係阿爸阿媽，我翻工而家可能去大西北。 而家咪成日講話咩咯？即係李光耀嗰時候都講噶啦，7小時生活圈嘛。總之飛機去得到嘅7個鐘裏邊，即係李光耀同嗰啲年青人講啊，7個鐘裏邊你飛機去得到嘅，你唔該你離開呢個地方去揾食。 因為而家已經係接咗軌啦。邊界越嚟越模糊嘅時候，我哋望嘅嘢唔可以就咁望銅鑼灣、望旺角㗎。 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即係咧，如果大家有個諗法就係、是，好，我聽日就要離鄉別井去揾食嘅時候咧，你其實咧個情況就係咁嘅。就等於你見到一個鬼仔咧，突然間諗住搭飛機嚟咗香港揾食，跟住咧你就會諗，挑我喺香港冇得食咧，我撚鳩我飛過嚟。 即係你唔好諗住爭飯碗，你都冇嘢食。 嗱，你要有一啲特別技能，你先好飛去喎，或者你一啲特別點子，你先好飛去啊，細佬。 即係，所以我想講咧，就係咧，你留意咧，就係其實咧。你想住飛去那裡可以吃得到的時候，是的，你就要想想你跟那裡當地人的競爭呢， 對啊，有些什麼不同， 有什麼差位呢， 對啊， 即是不是有錯位可以錯，有錯位經營的地方呢， 對啊， 對啊，對啊，人家用口用鼻洞這樣呢， 對啊，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但是我們剛才講了一個觀點，如果你是有特殊技能啦，讀書特別叻啦，會喺度幾千萬啦，其實剛才你都不會聽到這裡，你識講嘅， 對啊，你 冇出路， 冇啊！真係冇乜出路啊！真係而家年青人， 係消散啦。 唔係，所以而家咪咁多人搞佔中、搞運動咯，就係因為 重新洗牌、 政客啊，或者從政係一個即係工，即係一個嗰啲叫咩啊？翻工嘅工作嚟噶嘛？即係而家做政客已經唔係一個使命感，係一份工作嚟噶嘛？ 我哋不如整一個叫做牛醫生狗護士黨。 專搞光交，我哋光交救地球，香港冇窮人。嗱，我哋集中火力做咩咧？首先大事我哋做唔到噶啦，我哋集中火力光交先，喺光交上面探討光交對呢個大社會有咩改變。如果冇嘅咪話啊，呢個實驗失敗或者探討失敗咯。但我哋都享受個光交嘅過程啊。 同埋呢個你要好似嗰啲嗰政黨咁樣攣一張嘢出嚟，爭取呢、這個。 光交口交合法化， 不是，应该是争取光交口交同性化。 我屌你，同性化异性化，屌你同性化，屌你麻甩，我同你光交口交打个老母閪啦。 同性化出路阔啲。 哇，屌你唔 系。你通常啲女嘅，而家啲女啲价值高啲啊嘛。 咁啊系啊。 咁你冇办法，你冇得屌嘅时候，好似监仓咁样，扑到啲仔啊嘛。唉，讲到呢度。 拜拜。